方面？ 看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不同，它呢就是從一個不同的方法來講安那波那念。 所有的佛教都有它的好處， 所有佛教都有它的好處， 所有的佛教一定要相信是用智慧教的，不管是离世的佛有教还是不是离世的佛有教，是智慧有教。 所有佛法都是用智慧来教的。 我们学汉传佛教，就是用智慧来了解不同样的看法，这样在我们的佛教的知识会圆满。 汉传佛教呢，我们就是要学用智慧来学习个方法，这样才可以圆满。 所以南传佛教，现在的佛教就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都其实都是很好，都有可以用来解脱。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是好好，都可以教解脱。 只是说明虽然不一样，意思还是一样。 说明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 那阿那巴那念，南传佛教也有教，用阿那巴那念可以完全解脱。不需要加什么方法可以完全解脱。 安那巴那念在南传呢可以完全解脱，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达到完全解脱的效果。 安那巴那念经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安那巴那经就是讲明这个道理。 不管我们有进步，还是是初学，还是我们是罗汉，还是我们是佛，都可以用阿那巴那念受大利益。 无论我们是初学或者直至成佛，都可以从阿那巴那念里面得到大的利益。 那依照 你们所有收到的文章，依照弥勒佛， 按照大家收到的文章，按照弥勒佛的方法， 让我讲完那个部分。那来用阿那巴那念解脱，要依照我们的文章，要熟悉五种法，五种法。 用安那波那念解脱，我哋要熟悉五种法。 你们可以参考，五种法叫做先要知道怎么熟悉， 五种法要知道点样熟悉。 熟悉叫做用真念随呼吸，用真念随呼吸叫做熟悉。 熟悉是叫做由正念来熟悉。 所以阿那巴那念经是说明那个十六个练习之前，十六个练习是说明四念处，用阿那巴那念修四念处。十六练习之前，佛是说明萨多瓦阿萨萨蒂萨多瓦巴萨萨蒂，他是用真念入息，他是用真念出息。 安那波那念就用十六种方法出息入息。 用真念入息，用真念出息，就是第一巴里查亚第一法要很熟悉， 用正念入息，用正念出息。 那这个是所有的阿那巴念的 基础，阿那巴念就是要用真言管理呼吸，嗯。 呢个系安那巴那念嘅基础，安那巴那念就系用正念嚟呼吸。 如果你有真言管理呼吸，你自然会知道，你的呼吸是长的还是你的呼吸是短的，所以，阿那巴那念的注解是说明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就是。熟悉，第二步就是随喜，随喜跟熟悉是同样的过程， 安那巴那念呢，就是开始我哋用正念数息，知道自己嘅长，知道自己嘅数息嘅短。 如果你能够正念，注意，注意，短的呼吸。还是长的呼吸，那你自然就已经从正念就到从熟悉到随喜是自然的过程。 如果我哋用正念呼吸，知道自己呼吸长、呼吸短，咁我哋已经用正念嚟呼吸。 OK。那，在这个过程，如果你的呼吸入息还是出息是长的，它不会同时变成短的。如果是短的，它不是长的。 我哋由数息嘅时候知道呼吸长同埋短，咁清楚知道之后，我哋就可以取息。 不过现在。如果你们是依照南传佛教学，多半学阿那巴那念，就是是从泰国、缅甸，法师学的，他们只管入息出息而已，没有管中点呼吸。 南传个呼吸嘅方法咧，就系睇住呼吸嘅长同埋短，而没有中间式，长短之间个中间式。 现在。如果你们学依照这个方法，不一定要学。如果是初学的话，那可以只管入息出息就行。 如果我哋初学嘅时候咧，就唔一定用个方法，只系观察出息同埋入息。 如果要加深了解阿那巴那念，那用这里所说明的方法比较好。 如果要加深安那波那念，就用我哋而家个录史用讲嘅呢个方法比较好。 特别如果也有学，瑜伽还是太极还是，气功，还是，中国功夫还是，藏传佛教，那，最好就是学观十个。阶段，入息，入息以后中点，出息，出息以后中点呼吸。 如果系学习咧，可以用呢个四个阶段嘅方法，就系入息、中间、出息、中间。 那你们的论文就是说明，如果你的入息是长的，那个时候。中点呼吸变成短的，如果初息是短的，那个时候就那个中点呼吸会变成长的，就是要这样注意。 如果入息长嘅时候，中间嗰个就系短；如果出息嘅时候短，咁中间嗰个就系长，要咁样睇。 所以要特别用心注意，因为如果入息变成长的。那个粗细可以变成短的，如果粗细变成长的，那个入息会变成短的。所以，不过他们不会长的跟短的在一起。 所以我哋要认真睇，如果系入息嘅时候长咧，咁出息嗰阵时就短；如果入息嗰阵时短咧，出息嗰阵时就长。因为长同短咧，佢唔能够同时。 那。用 我们这个方法的时候，那就要特别注意什么？要注意，如果粗的呼吸是长的，中点呼吸就不会长，它会一定会短。如果入息出息变成短的，那就自然那个中点呼吸就变成长的。 如果出息入息係長咧，咁中間嗰個息就會短啦。咁如果出息入息係短嘅時候咧，中間息咧就會長。 这不但是打坐的时候，在什么时候，都会有这个道理， 唔單止係打坐嘅時候，咩時候都有呢個道理。 这样对呼吸就会越来越敏感， 咁樣咧就對呼吸會越嚟越敏感。 其实讲话也是用入息出息， 其实讲话都系用入息同出息。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是用入息出息？ 喺咩情况下，我哋系用入息同埋出息？ 如果继续学这个方法呢，你们也可以了解，没有这里鼻孔、口没有什么呼吸，还是身体在呼吸。 如果用呢个方法咧，我哋就知道鼻孔系咪喺度呼吸，同埋身体系咪喺度呼吸。 而且我们也有说明，这个呼吸是很微细的，了解那个血环，那可以知道我们的呼吸，就是我们的气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都在动。 如果我哋咁样睇咧，就会睇到其实呼吸系好微细嘅。我哋睇到个循环，睇到我哋嘅身体嘅流动。 就是我们的脉哈，血脉，那就是我们也是靠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风觉。 脉是什么？ 脉。 哦，我哋嘅血脉亦都系睇我哋嘅呼吸。 那，第一就是熟悉，第二就是了解五蕴， 第一就系睇呼吸，第二就系了解五蕴。 了解五蕴就是了解，自己。 了解五蕴就系了解自己。 我们学佛法呢，就是，佛法是讲空，什么是空？五蕴就是空。 我哋学习佛法就系要学习空，咩叫做空呢？五蕴就系空。 那，这是佛教的德书，有的。我以前，比方说在美国教一点那个，解神秘经，那一些学生他们想他们学空，那不需要知道五蕴，五蕴，研究五蕴，其实，所有的佛教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空的了解就是靠五蕴，没有五蕴，那哪里有空？ 长老喺美国嘅时候学咧，有啲学员觉得唔需要学五蕴嘅，咁其实咧要了解五蕴。 如果没有五蕴，那大乘佛教变成另外一个，不是佛教变成另外一个宗教哈。 如果唔了解五蕴咧，咁大乘佛教就变成另一种宗教。 不过佛没有教两种、三种佛教，他只有教不同样的方便。 但系佛冇教，佢只系教唔同嘅方便。 所以第二要很熟悉五蕴， 所以要好熟悉五蕴。 因为熟悉五蕴，熟悉佛教，不熟悉五蕴，那就怎么会熟悉佛教？ 熟悉五蕴就会熟悉佛教，如果唔了解五蕴，就系唔了解佛教。 所以了解五蕴就是了解我们的经验 自己的经验、世界的经验是在无常，没有无常怎么会有空？ 了解五蕴就了解自己同埋世界嘅无常，了解到无常先至明白空。 所以，学阿那巴那念，学十念处，就是了解我们都是在动，我们都是在生灭的过程，我们的身体是这样，我们所，我们的身体所能够感到，也是一样，我们的心也是一样，都是在无常的过程。无常的过程就是生死，所有的法能够抓的法都是生死。 了解五蕴，我们就了解到无常，了解无常，我就了解到生死。 不能够抓的法，那就不是生死。 不能够捉的法，就不是生死。 不过我们还是用心抓所有的法，去所有的法，内去外去，能去所去，都是无常，都是生死。 但我们的心就会去取个法，能取所取，这些都是生死。 那你要熟悉无蕴，你熟悉无蕴，你才能够解脱。 我们要熟悉五蕴才能够解脱。 那你熟悉无蕴，你就可以熟悉缘起。缘起是佛在菩提树所开悟的，所有的佛教都是靠缘起。 咁了解咗呢个五蕴，了解空，我哋就了解缘起。缘起系佛喺菩提树下证悟。 所以有不同样的说明，怎么佛有开悟？不过，他开悟的内容只有缘起，没有别的内容。 有不同的方法讲佛是怎样开悟，但是这个开悟是离不开缘起，缘起就是它的内容。 缘起叫做那个无因，他们有因，他们有果。过去的无因是现在的无因的因缘，现在的无因的因缘就是未来的无因的因缘，这是熟悉缘起。 熟悉缘起，我们知道五蕴，五蕴它的因果，现在它五蕴的因就是将来的果。 所以一定要相信因果，你才变成佛教的佛教徒。你不相信因果，你怎么变成佛教徒？ 所以明白因果，我们才成为佛教徒。如果不明白因果，就不可以成为真正的佛教徒。 那佛教是说明缘起靠十二因， 佛教是讲美缘起是讲十二因缘。 阿难陀他开悟的时候，他变成如流果的以后，他想他了解缘起，就佛不接受他的想法，他说你想你了解，不过其实你不了解。 阿难陀得如流果的时候，他想知道个缘起，但是佛讲他还没了解到个缘起。 缘起的深度只有佛自己能够完全了解，连罗汉他还有一些微细的不了解的方面。 甚深的缘起只有佛先至了解，阿罗汉都未能够好深咁了解，好微细咁了解。 所以佛连批评舍利佛，因为他教一些法，他的对象有能力解脱，不过他教法不能够用来完全解脱。 佛都曾经批评过舍利弗，因为他的法未能够完完全全地解脱。 只有佛马上能够了解谁有什么什么能力， 就依照他的因缘，他就可以说明最适合的方便。 佛咧先至明明白白咁了解边一个人需要最适合嘅因缘，先可以得到。 那缘起就是从无明开始， 缘起就系从无明开始。 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我们收心，积心就 accumulate， 放在一起的造， 集合， 集合，集合心叫做业，因为我们有业，所以我们有出生在这个身体，如果没有业，那我们不出生在这个身体。 因为我们有业，所以我们就出现到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因为有业而大而引起。 因为我们出生在这个身体，所以我们有分别心。如果没有出生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不一定有分别心。 因为我们出生，我们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有这个分别心。如果没有一个身体，就不会有这种分别心。 所以我们有分别心，所以我们分别生根心，我们分别生根心，我们有流出，因为有流出，有外面的流出，因为有里面的、来面的、外面的流出结合，我们有六种出，有六种出，我们有收，有收，所以我们有贪欲，因为有贪欲，所以我们重复那个做 accumulate 做 杂合集合 集合集合型，集合型就是继续在业里面。 因为有杂，因为有杂有六处，咁我哋就有呢个外边同内边嘅呢个六处，咁我哋个身体有杂，有杂就有个业，业力嘅业。 我们变成佛，那我们就了解这个过程。怎么了解？这个因果是刹那刹那都有，刹那刹那都有因果。 因为我们刹那刹那都有因果， 刹那刹那都有因果， 刹那刹那都有因果。 如果你现在了解这个道理，那你可以了解缘起也是现在，不单是过去，不单是未来，现在你的情况就是缘起。 如果我们了解缘起，那现在过去我们都可以了解缘起。 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不执着受。 如果我们了解个道理，我们就要不执着受。 不执着受，那你就没有贪欲。因为我们众生是贪欲的所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受。 如果我们不执着受，我们就不会贪欲。为什么会有贪欲？因为我们执着个受。 依照受，我们就分别，我喜欢，我不喜欢，我要，我不要，每个人不一样。 如果有受，我们就会有中意和不中意，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也了解阿那巴那念的修行。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也都明白阿那巴那念的修行。 我们现在有呼吸，因为过去的无明。 我们有呼吸是因为有过去的无明。 因为过去的无明，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心。 因为有过去的无明，我们执着于分别心。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心，所以我们重复在 缘起的过程。 因为我们执着于分别心，所以我们不断重复在缘起的过程里面。 我们离不开我们的业， 我们离不开我们的业力。 如果我们很熟悉这个过程，因果就是 kshana kshana。 如果我们很熟悉这个过程，就会看到因果是刹那刹那。 那我们能够通达四圣谛， 我们就能够通达四圣谛。 通达四圣谛就是罗汉， 通达四圣谛就达到罗汉的。 我们不是罗汉，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四圣谛。 我们不是罗汉，因为我们未完全了解四圣谛。 那所有的世间法都有因，都有果， 所有的世间法都有因和果。 所以世间法的因是什么？ 所以世间法的因是什么呢？ 佛教里面叫做机，机就是 集，集 集 佛教里面讲集 体， 集地， 集地就是什么地？就是我们执着，有贪欲所以集，没有贪欲那就不集。 集地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贪欲，贪欲就是集。 集的意思就是生， 集的意思就是生， 因为有生，所以 身。集的意思是身，身体的身。 生起来， 生。集的意思是生起。 那我可以不好。那有生一定有老，一定有病，一定有死。 有生就是有老病死， 一定要熟悉， 一定要熟悉。 不但我们从一个生命到别的生命有这个过程，现在也有这个过程。 不但是从生命到另一个生命，现在都有这个过程， 未来也有这个过程，过去也有这个过程， 未来也有这个过程，过去也有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果就是苦， 这个过程的果就是苦。 真的苦就是无蕴， 真的苦就是五蕴。 无取蕴就是真的苦， 五取蕴就是真的苦。 这个不容易了解，因为我们还没有懂得，我们不是罗汉。 这个不容易了解，因为我们不能够通达，我们不是罗汉。 现在你们有受菩萨戒，发菩提心，所以菩提心的修行就是虽然了解，还是离不开生死，这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有受这个菩萨戒，但是还没离开这个生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像我们学菩萨道，不过学菩萨道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在这里学菩萨道，但是菩萨道不是那么容易。 依照大智的论练，舍利弗，舍利弗过去他也要学菩萨行，不过面对障碍那他就放下了。 按照大智度论，舍利弗曾经也都想行菩萨行，但是遇到障碍他就放低了。 我们面对小小障碍已经要放下。 我们面对小小障碍就已经放低了。 那了解这个菩萨道没有那么容易， 了解菩萨道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第一需要耐心，需要人， 第一需要耐心，需要人， 一定有障碍，没有障碍那就没有佛法， 一定会有障碍，没障碍就没佛法。 学菩萨道就是从障碍学， 学菩萨道就是从障碍开始学。 我们少少障碍，所以少少修行。 我们少少障碍，所以少少修行。 所以我们还不是有地的菩萨，还不是罗汉，因为少少少障碍。 所以我们不是有地的菩萨，不是罗汉，因为我们只是少少的障碍。 不过面对少少障碍，我们渐渐也能够面对比较大的障碍，这是修行的过程。 面对小小的障碍，将来就面对大的障碍，这个是个过程。 那如果能够面对比较大的障碍，那苦就不算苦。 如果能够面对大的障碍，那苦也都不算苦。 就大乘佛教是特别强调这个部分。 大乘佛教比较强调这个部分。 所以苦是假的。 所以苦是假的。 不过对我们来说，苦不是假的，还是真的。 对于我们说，苦不是假的，是很真实的。 所以真的是假的，假的是真的，有一点奇奇怪怪。 所以假的也是真的，真的也是假的，很奇怪。 其实奇奇怪怪很好哦。 其实奇奇怪怪都很好。 没有奇奇怪怪怎么可以学？ 没奇奇怪怪又怎么可以学？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看法，奇奇怪怪就是观自在菩萨加持我们。 所以我们观察奇奇怪怪，就是观自在菩萨在加持我们。 所以乖乖很好， 乖乖都好好。 昨天我教过有一些参加者，他们想很奇奇怪怪，我告诉他你乖乖不够，所以还有乖乖。 昨天有些参加者奇奇怪怪，长老说他乖乖都不够可以。 乖乖够，那就变成菩萨。 如果乖到够了，就变成菩萨。 所以不要把乖乖，其实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那个初始低，我们有说明时间低。缘起也是说明初始地，初始地就很乖乖，为世间的人其实很乖乖。 初始是什么？ 初始 哦，系， 初始 出世节系。我哋了解个出世地，其实开始都可能系乖乖嘅。 出世很乖乖，你出世你要去哪里？ 出世都是乖乖，因为出世去哪里呢？ 没有什么地方去啊，你出世什么出世，所以不容易了解。 如果没有地方去，那出世在哪里呢？这个是不容易了解。 那些大菩萨他们要让大家了解，所以他们说我们不是讲时间，不是讲出世，我们是讲出世。 大菩萨要等大家了解，咁佢哋就讲出世。 两字出世，出世出世， 是出世 不够出世，还要出世出世。 哦，要多次出世，唔够出世。 出世出世，有时间有出世是分别靠分别，那你要学菩萨道，那就你要超越分别，所以你要出世时间出世都要出世。 如果你要学菩萨道，你要学出世， 超过分别， 是了解菩萨道，我们要 知道个出世嗰个时间，咁要超越个分别。 嗯，超越分别，那就是真心。嗯，大乘起心论下午我们要讲，要了解真心。嗯， 出世就系了解真心。下午我哋会讲大乘起信论，就会了解呢个真心。 我们多半时间都是在假心，嗯，不过我们不知道是假的。 我哋多半时间都系喺假嘅心，但我哋唔了解系假嘅。 变成菩萨那就知道了。 如果成为咗菩萨就会知道。 不是菩萨那就不知道。 如果唔系菩萨就唔知道。 假的跟真的还是分别， 假嘅同埋真嘅有分别。 变成菩萨，那这个分别也没有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说，我们在学还是很有意思。嗯、 变到菩萨这个分别就没什么意思，但作为我们学的过程，这个分别是有意思。 嗯，所以佛教没有那么简单。嗯、 佛教没那么简单。 我们的倾向执着分别那么深，嗯、 我们的执着那么深， 这是我们的习惯，嗯、 这个是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就是控制我们的心，嗯、 我们的习惯就是控制我们的心。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的习气，嗯、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习气，因为我们的习气我们还有在业里面，嗯、 因为有习气我们还在业里面， 嗯、这个不容易了解， 不容易了解， 嗯、所以学佛法就是学改变我们的习气，嗯、 学佛法就是学改变我们的习气。 改变我们的习气就是在佛教里面，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什么佛教，都要学萨达萨达玛，七种妙法。 改变我们的习气，就要学习佛法里面学习七种妙法。 嗯，这个南传佛教有，北传佛教有，那这样我们在熟悉，熟悉什么？熟悉五蕴，熟悉缘起，熟悉四圣谛。 在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里面都有，我们要熟悉什么呢？熟悉缘起，熟悉四圣谛。 那在七种妙法里面也有心性，也有精进，也有真言，也有真知，也有多闻，嗯，也有常定，嗯，就是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嗯，转动的常定的磨练，嗯，都有包括在里面。 里边咧就包括咗有精进啦、正念啦、禅定啦，第一禅定、第二禅定、第三禅定、第四禅定都包括喺里边。 那我们有那些妙法，我们就能够通达四圣谛。 如果我们了解到一些妙法，我们就能够通达四圣谛。 那通达四圣谛就是通达世间谛跟出世谛，嗯、 如果通达四圣谛，我们就明白时间和出世。 世间谛有它的因缘，出世谛也有它的因缘， 时间谛和出世谛都有它们的因缘。 出世谛的因就是中道，嗯、 出世谛的因就是中道。 出世谛的果，那就是解脱，就是涅槃，就是灭。嗯、 出世谛的果就是解脱，就是涅槃，就是灭。 什么灭？嗯、 什么灭？ 灭就是我们的业的力量，嗯、在心里面就灭了。 咩、嗯、叫做灭呢？灭呢就是我哋业嘅力量咧喺心里边灭咗。 因为我们的业力量灭了，所以我们不是靠分别心。嗯、 如果我哋业嘅力量灭咗，我哋靠嘅就唔系分别心。 如果是修罗汉道，那就是靠真的分别真见。 如果修罗汉道就是靠真的分别真的正见。 真的分别从菩萨的角度来看是基础，不过还不够。 真的分别从菩萨来讲是基础，但不究竟。 要超越分别我们下午讲那个大圣起行论就可以很容易了解。 要超越分别，下午呢长老就讲大乘起信论就会可以了解。 不是说罗汉他不会超越分别你没有这种看法。 不是说罗汉就不可以超过分别，不是这种看法。 依照弥勒佛罗汉如果他发心那他就变成大菩萨我们发心那我们算小小菩萨 依照弥勒佛讲罗汉发心到会成为大菩萨我们发心就是小菩萨 那小菩萨还是菩萨 菩萨定是小菩萨 大菩萨 小小菩萨 大菩萨就是罗汉 大菩萨就是罗汉 那我们不是大菩萨小小菩萨也很不错 我们能够成为小小菩萨都很不错 为什么不错那个我们以前的大德都教我们有菩提心所以修行比较容易 以前教导我们要有菩提心有菩提心修行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因为方便如没有时间的境界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入无世间的境界 无世间的境界 比较容易入无世间的境界 OK 那这个方面所有的宗教其实有真谛就是在没有时间的境界 要入到一个没有时间的境界 在没有时间的境界都奇奇怪怪的 没有时间的境界里面都奇奇怪怪 所以奇奇怪怪的其实很好 长老说奇奇怪怪都很好 印度人比较容易了解那些道理 印度人比较了解那些道理 像在印度那个在马哈拉什特我是住在那边最流行的神就是那个大象Ganesh 他肚子那么大可能比弥勒菩萨还大象他是骑小小老鼠 长老说在印度见到大象很大 Ganesh Ganapati 他是 Shiva 的儿子大身大象身 大象身 有没有看过学瑜伽一定要拜他 学瑜伽一定要拜他 要处理障碍 因为拜可以处理个障碍 Ganesh 帮我们们处理所有的障碍 因为拜他那个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所有的障碍 Ganesh 是大象肚子那么大 个大象 他骑小小老鼠那么大的身体小小骑在小小老鼠上 是 用一个很大的身体骑着一个很小的老鼠 你们试试看骑在小小的老鼠结果怎么样 即这么大如果我们试下骑在一个很小的老鼠里面会怎样呢 要变成天人才能够骑在小小的老鼠 要变 没有办法 要变成天人先可以咁大咁重，企喺个小小嘅老鼠里边，但我哋系冇办法。 那我们佛教就是相信呢，神通，那有神通才能够骑在小小的老鼠啊。 在佛教里面是有神通才可以骑在一个这么小小的老鼠上面， 有神通就身体会变成无量，我们骑的老鼠变，我们可以那么大的身体骑在小小的老鼠，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 有神通才可以这么大的身体骑在一个这么小的老鼠上面， 所以先要了解这种法， 我们先要了解一种法， 没有时间的法， 没有时间的法， 从外面看很奇奇怪怪的，从里面看就是，所有的菩萨保佑。 在外面看就是奇奇怪怪的，在里面看就有菩萨的保佑， 这是加持， 因为加持 学佛法需要加持， 学习佛法需要加持， 加持就是了解这种没有时间的境界， 加持就是要了解这个没有时间的境界。 那没有时间的境界在佛教里面就跟灭地相应， 没时间的境界里面就会跟灭相应，灭地相应， 在没有时间的境界什么都可能， 在没有时间的境界里面什么都可以成为可能， 在有时间的境界只有可能的，没有不可能的， 在有时间的境界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 了解佛法先要了解可能的，才能够了解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佛教的德书。 了解佛法要先了解可能的，然后才能够了解不可能。 了解可能的，我们就在不可能的自在。 了解可能，我们就可以在不可能的自在里面。 那就是观自在。 那就是观自在。 大乘起信论就是讲得比较清楚这个道理。 大乘起信论就会讲得很清楚。 那现在我们是讲阿那巴那念。 现在我们是讲阿那巴那念， 我们知道熟悉， 我们知道熟悉， 我们很熟悉这个过程， 我们要熟悉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也能够了解无取因， 所以我们也都能够了解无取因。 无取因就是我们的心思， 无取因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思有因缘， 我们的心识有因缘， 了解那些因缘就是通达四圣谛， 了解这些因缘就是通达四圣谛， 通达四圣谛就可以直接成涅槃， 了解四圣谛就可以直接涅槃， 直接成涅槃结果是什么？ 直接涅槃结果是怎样呢？ 这个世界虽然它在，不过，不是真的。 这个世界虽然在这里存在，但不是真的。 它比较像梦这样， 比较好像梦一样， 这是自在， 这是自在。 这样，假的变成真的，真的变成假的， 了解到就假的变成真的，真的变成假的， 奇奇怪的变成不奇奇怪的， 奇怪的变成不奇怪的， 不奇奇怪的变成奇奇怪的， 不奇怪的变成奇怪的。 那这样是不是好？ 那是不是好呢？ 那所以这个学这个文章很有智慧， 所以学习这个文章很有智慧， 所以跟弥勒佛相应，不管是谁写的，跟弥勒佛相应。 不管是哪个写的，我们了解就可以跟弥勒佛相应。 弥勒佛就是代表，怎么 合起来世间的智慧跟出世的智慧变成一体。 嗯，这个智慧就是世间的和出世间的合在一起几种智慧， 这是弥勒佛的智慧， 这个是弥勒佛的智慧， 来他的方便就是阿赖耶跟如来藏， 他的方便就是阿赖耶和如来藏， 学汉传佛教就是学中观，学阿赖耶跟学如来藏，就是汉传佛教的内容。 汉传佛教就是学阿赖耶，学中观，学如来藏，这个就是汉传佛教的内容。 弥勒佛跟中观没有什么冲突， 弥勒佛和中观没什么冲突， 弥勒佛就是来了解中观， 弥勒佛就是要来了解中观， 这也是汉传佛教， 这个就是汉传佛教， 这是汉传佛教的特殊， 这个是汉传佛教的特别， 其实京都藏宗都是加在一起，融化三种看法， 就同禅宗一起融和这三种睇法。 了解汉传佛教，就是要了解三种看法，可以合起来。 了解汉传佛教，就要了解这三种睇法合起来。 这样学汉传佛教才有意思。 这样学汉传佛教才有意思。 那我们了解熟悉那些四种千面的法，那我们能够直接领拿解脱的所缘。 如果我们了解四种法，就直接领拿解脱的所缘。 解脱的所缘就是涅槃， 解脱的所缘就是涅槃。 我们是用无二法道理了解涅槃，那涅槃叫做真如， 不易来了解涅槃，涅槃就是真如。 为什么涅槃叫做真如？ 为什么涅槃叫做真如？ 弥勒佛就是说明， 弥勒佛就说明 这个我们的假的分别它存在， 假的分别存在， 不过它存在在空里面， 但存在在空里面， 就是分别中观论，我想中文这样翻译 Madhyanta Vibhanga， 分别中道论， 分别中道论， 弥勒佛，第一颂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弥勒佛讲明的一种道理， 我们都在有二法， 我们是有二法， 所以我们很相信我们的分别， 所以我们相信自己的分别， 我们很相信我们的分别心， 我们相信自己的分别心， 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分别心都很奇奇怪怪的， 我们也都不相信自己的分别心其实很奇怪， 所以我们很怕奇奇怪怪的，所以我们特别执着我们的分别， 因为我们奇奇怪怪，所以我们很执着的分别心， 执着很厉害， 执着很厉害， 执着很厉害，所以苦。 执着很厉害，所以苦。 不过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的分别，弥勒佛是说明，我们的分别就是出现，不过在空里面。 我们看不到个分别，所以弥勒佛说我们是有分别，但出现在空里面。 这个不容易了解。 不容易了解。 所以在空里面存在我们的假的分别，不是在空外。 就喺空里边存在住我哋假嘅分别，而唔系喺空外边。 如果你能够通达这个道理呢，你才了解真的佛法。 如果我哋通达呢个道理，我哋就了解真嘅佛法。 这是非常重要。 呢个好重要。 这是弥勒佛的法的精髓。 呢个系弥勒佛法嘅精髓。 我们来能够存在，还是要靠那个有二法。 我哋存在都要靠呢个有二法。 门口不是我，我不是门口。 门口唔系我，我唔系门口。 不过，我跟门口，都在空里面，这个不容易了解。 我同门口都喺空里边，呢个唔容易了解。 如果我不分别门口，我没有办法出这个房子。 如果唔了解门口，我就冇办法出呢间屋。 不过我在空里面可以出这个房子，就很自在。 如果我空里边，我可以出呢个屋，我可以好自在。 因为，我知道，真的几年佛的几年是超越有，超越没有。 因为佛的经验是超越有，超越没有。 这是最深的法。 这个最深的法。 这个深的法不容易看得到。 这个深的法不容易看到。 那如果你们是用阿那巴那念来了解这个深的法， 如果我们用安那波那念了解这个深的法， 那最好就是修16个练习， 最好就是修这16个练习。 你有领纳涅槃， 领纳涅槃， 那你了解16个练习，你就是罗汉。 如果了解这16个练习，就是罗汉。 你的直观的过程有成就， 直观的过程就会有成就。 直观的过程有成就，你就是罗汉。 直观的有成就，就是罗汉。 那个16个练习里面也有直，里面也有观，两个都有。 16个练习里面有因缘，有止，有止观。 那汉传佛教这个过程叫做六妙法，之一天台之一大师叫它六妙门。 汉传佛教天台中智者大师就讲六妙门。 那个天台中特别厉害，在那个说明阿那巴那念的过程。 天台宗最厉害，佢就系讲明咗安那波那念嘅过程。 那个六妙门是叫做六妙门，因为你了解能够合起来那个16个练习，你就每个门就可以解脱，所以六妙门。 六妙门呢，就是16个练习能够联系，能够解脱，所以叫六妙门。 你不要严苛的分别，这个阿那巴那念是一个过程。如果你了解这个过程，你可以都了解在一起，就解脱了。 阿那巴那念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过程，那就解脱。 先你可以学分解，不过分解是来了解为一体。一体。 了解这个为一体。 在一起。OK。所以我们分别来了解，分别法来了解所有的法为一体，在一起。 我们了解分别法，所有的法是一起。 这样才能够解脱。 咁样先能够解脱。 你分别知、分别观，就是来放他们在一起，为一个解脱的过程。 分别知、不分别观，将他们了解一起，为一个解脱的过程。 不过先调心稳定，不然什么解脱的过程都不会出来。 先了解心稳定，所以其他解脱才可以出到来。 所以不管你们是学什么法门，第一基础就是调心稳定。 无论学乜学乜嘢法，第一个基础就学心稳定。 那调心稳定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在六妙法里面，就是说明止。 在六妙法门里面呢，就可以慢慢了解说明个止。 那第一就是熟悉，第二就是随心，第三就是放心在你的所言善，不散乱。 第一就是熟悉，第二就是随息，第三就是放住，不要能够散乱。 你能够放心平等在你的所缘上，那你的心就平等。 如果你平等放在所缘里面，那个心就会平等。 不过一定要了解你的所缘， 但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所缘。 你的所缘是你的心的印象， 所缘就是你心的印象。 你的心的印象， 心的印象， 这个非常重要。 心的印象非常重要。 弥勒菩萨就是说明所有的法为心的印象，这是他的方便。 弥勒菩萨说所有都是一个 先在修行的过程了解，然后渐渐在每天的生活，在我们的所有的经验，就可以渐渐了解所有的法，就是我们的心的印象。 我们先要了解，然后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一个法是一个心的印象。 知是靠无分别印象， 只是靠无分别印象。 观就是靠有分别印象， 观就是靠有分别的印象。 印象是印象，因为你一定要用心知道印象，眼睛不知道印象。 影像就是影像，我们要靠个心来先知道个影像，眼睛是不知道个影像。 所以你要内让心内转， 所以要让个心内转。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让心内转，如果心在外面转，他不了解影像。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心要内转，如果心在外转，就不了解那个影像。 所以从弥勒佛的角度来看，来了解为师，你先要了解你的境界，就是你的印象。 在弥勒菩萨来讲，我们了解为师就是要了解心的影像， 来了解你的境界是你的印象，你要让心内转。 要了解个心识，个心的影像，要使个内心心能够转。 你的心有内转，所以你能够定。如果你的心在外面，你无法定。 如果心能够内转，我们就能够定；如果心在外面，我们就不能够定。 那你的心在让心内转的方便，那就是你的阿那帕那念。阿那帕那念就是来让心内转。 心的内转就是阿那波那念，阿那波那念就能够心内转。 如果你的心在外面佛说，你就不是学阿那帕那。 如果我们心外面佛就说了，我们不是学习阿那波那。 你的心内转在 是学安那巴那。 我们的心内转先来学习安那巴那。 散乱的心呢，没有办法学安那巴那。 散乱的心不能够学习安那巴那。 你看不到安那巴那。 就会看不到安那巴那。 虽然你在呼吸，你是在外面。 虽然是呼吸，但在外面。 你在外面，你怎么能够修止观？ 如果在外面就修不到止观。 那些就变成空的理论。 这些就只是一个空的理论。 所以让心内转就是第一智慧， 让心内转是第一智慧， 是知的智慧，也是观的智慧， 是知的智慧，也是观的智慧。 你有这个智慧，你就知道影像。 如果我们有这个智慧，就知道个影像。 那弥勒佛的修行就是超越影像，你成涅槃。你就熟悉四种法，在我们的说明，你就懂得印象。 弥勒佛的智慧就是我们了解的印象，通达这个影像。 你有懂得印象，那你就有识边机。 通达这个影像就能够 识边机， 识遍及 识事情的事，边，你知道，还是要写， 十篇及四篇及， 他知道，是编辑，一切是第六秒，没有错，不是这个机，哎呀，怎么会有这样机？ 事遍制，事情的事，遍及的遍，国际的制，事遍制， 国上的制。OK。识边际了，叫做你了解。刚才我们有讲过，所有的法，就是能够了解的法，都是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是法的机，没有超过这个机。 所有的法都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没有超过。 世间法都是在这个机里面，不能够超越在世间的几年，这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 都没有超， 无法超过， 没办法会超过一个缘起五蕴。十八界十二处， 你了解这个道理，你也了解他们都是在入，入就是空， 了解他们，我们就能够了解如如如在空， 也是边际， 也是偏制， 所以无因也是边际，入也是边际，你不能够在你的经验超越这个无因跟空， 如是遍制，五蕴都是遍制，我们不能够超越这个空。 所以你了解你的经验，你的经验都是在无因，在空。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经验，都是在五蕴，在空里面。 梵文叫我Yavad Bhavikata Yatha Bhavikata Yavad Bhavikata 你能够只能够到那边，不能够超越这个境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是你的世界，你不能够，你只能够在这个 境界，不能够超越这个境界，在世间的经验。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经验，我们都是五蕴缘起，我们超越不到这个境界。 那如果你有惩罚，直接惩罚，你也了解这个范围，就是空，就是如。 我们要了解这个范围，就是空，就是如。 所以你的烦恼就的力量减少了，变成比较轻。 我们的烦恼就有力量减少，而且烦恼变得轻。 你不会太执着你的分别心， 不会太执着于我们的分别心， 因为你有了解超过分别心的这个如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了解超过分别心几个如是什么。 那这样生活就不太一样， 这样生活就会不一样。 那这个了解这种境界，亚文帕维卡塔亚塔帕维卡塔，那就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家跟真的就混在一起。 了解这种境界就是怎样呢？就是假和真的一切。 为没有做这种经验，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我们会很执着这种分别。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经验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就会很执着这种分别。 这样是对，这样是不对。 这样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 你不对，我会很生气，对不对？ 如果不对，就会很生 气。你对，我会很执着。 如果对，又会很执着。 那你有成道以后呢，还会有那些分别，不过执着就减少了那么多。 成道之后都有个分别，但执着就减少了，没那么多。 那这是发妙， 发妙， 发妙不容易讲， 不容易讲。 不过用功就一定可以成， 但如果用功就可以成功。 那生活在发妙就不一样， 生活里面有对这个发的妙就不一样。 虽然这个发妙我们第一次领纳是很短的时间，印象在心里面那么深，无法忘记。 这个法妙第一次领纳的时候时间很短，但因为它很深，不容易忘记。 好像如果我们直接体会禅定，就是如来禅，无法忘记，所以什么时候都能够记得这个境界，记得心。同样的道理，成道的时候以后什么时候都能够记得，就变成禅。 就好像我们入禅定的时候，我们会记得很清楚，就好像以后我们 这是超越时间跟出世的分别，其实是不可思议的。 超越时间空间的分别是不可思议。 那一定要用功体会这种妙法，那在妙法里面都可以合起来， 所以要用功了解一种妙法，在妙法里面可以合起来。 所以书是虽是诸是监察是欢跟清净那些三个跟定有关系的妙法，跟观有关系的妙法都能够合起来。 数色、随色、住色，住在这里，这些妙法都能够合起来。 就是观的部分，就是监察，就是观，然后就可以观，因为你是为你如法观，你就是为无常，无常的速度越来越快，罗汉就是这样学，那你就换，就是你就完涅槃，对不对？你成涅槃成罗汉，那你就清净心清净。 如法观系走向罗汉嘅境界，到到罗汉呢就系心清净。 心清净就是没有我， 心清净就系没有我。 没有我，那心清净，这是佛法。 无我就系心清净，心清净就系佛法。 我们还有我的习气，所以心还不会完全清净。 我哋有我，所以我哋嘅心唔能够完全清净。 罗汉没有那个我的习气，所以，他心清净。 罗汉冇我嘅习气，所以佢心清净。 那心清净那些六妙法都在一起， 如果心清净，六妙法都能够喺一齐。 所以叫六智一大师叫他们六妙法， 所以智者大师称为六妙法。 那好，现在我们有讲过那个重要的道理跟阿那巴那念有关系，明天早上我再讲，现在我们练习一下，下午我讲一些跟弥勒佛有关系的法，然后慢慢就重复开始讲十无量心，怎么，从阿那巴那念国大心，国大心就是修十无量心。 咁我哋咧就今日咁听日会继续讲安那巴那念，咁下昼咧就会讲修四无量心。 为什么扩大心很重要？ 点解扩大个心好重要？ 因为扩大心就了解怎么扩大手。 因为扩大个心就能够了解扩大个手。 扩大手就是了解扩大心。 扩阔个手就能够了解扩阔个心。 用你们的论文的道理，为什么？ 用里边论文嘅道理就知道点解。 因为我们的收，就是也是我们的因，也是我们的果，两个都在一起。 因为受亦系我哋嘅因，亦系我哋嘅果，两个都系一齐。 我们的心也是我们的因，也是我们的果，两个都在一起。 我哋嘅心既系我哋嘅因，亦系我哋嘅果，两个都系一齐。 我们的心的内容都包括在两个法，在我们的手跟在我们的心。 我哋嘅心就包括咗呢个两样嘅法，都系喺我哋嘅受同埋我哋嘅心里边。 我们的所有的分别都是靠我们的手跟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因跟果。 我哋所有嘅都系靠我哋嗰个受同埋我哋嘅心，呢个系个因同埋个果。 因为我们执着手，我们执着心，我们不执着受，那就是不执着心。 因为我哋执着于受，所以执着于个心。如果我哋唔执着于个受，就唔会执着个心。 不执着受，那就是不执着因果；不执着因果，就是不执着心。 唔执着于受，就唔执着于喺个因同个果；唔执着喺个因同个果，就唔执着于我哋个心。 这个法不简单， 呢个法唔简单， 慢慢学， 慢慢学。 不过，是很深的法， 系一个好深嘅法。 来了解这个法，一定要发心， 要了解呢个法就要发心。 要发心，尽能力面对障碍，没有障碍，那就没有修行。 要发心就可以有能力面对个障碍，冇障碍就冇得修行。 我们的障碍就是特别在我们的手跟我们的心。 我哋嘅障碍，特别喺我哋嘅受同埋喺我哋嘅心里边。 了解元气，就是了解我们的手跟我们的心的互相的关系。 了解元气就系了解受同我哋嘅心互相嘅关系。 你对心有自在，观自在，就是因为对受观自在。 对心观自在，就是因为对受观自在。 对受观自在，那就会变成对心观自在。 对受观自在，就是变成了对心的观自在。 我们对受有障碍，所以对心有障碍。 对受有障碍，就是对心有障碍。 这是元气的神的意思。 这个是元气的意思。 那学阿那巴那念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体跟心做我们的眼睛师，了解这个道理。 学阿那巴那念亦都是将我们的心同个受做一个元气 来 做所缘， 来分别熟悉的过程，我们要令那如是出息。 来分别一个熟悉的过程，我们要领纳出息和入息， 领纳我们的如是出息，用智慧，那我们就不执着如是出息， 用智慧领纳我们的出息入息，也都会不执着于个出息入息。 那如是出息，虽然我们不用功领纳他，他还是在 出息入息。我哋冇用功领纳佢，但佢仲系存在。 为什么需要特别用功？ 点解要特别用功？ 入息出息，什么时候都在，不用功。 出息入息，咩时候都喺度，唔需要用功。 不用功就是自然。 唔用功就系自然。 我们用功就是不自然， 用功就是不自然， 不自然就变成自然， 不自然就变成自然， 了解不自然，那就是变成自然， 要了解不自然变成自然， 了解自然就是通达不自然， 了解自然就通达不自然， 是什么时候都那个用智慧，就是自然跟不自然都在一起。 咩时候都用智慧，自然同自然在一起。 所以在每天的生活中，观呼吸，如果习惯的话，那呼吸就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的情况。 每日咧都习惯要观呼吸。观呼吸就是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 我们的身跟心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别的自己。 我们的身和我心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另外的自己。 如果我们用智慧了解他们，那我们一定可以解脱。 如果我们用智慧来了解，我们是可以解脱。 佛没有教别的法。 佛并没有教其他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们打坐吗？ 打坐，打坐多久？一个小时。 一小时，好。 然后没有什么。 然后不在。 OK。辛苦你哈。不好意思哈。 现在闪收一小时。长老会即刻做，个 OK 啊？不休息了，继续。现在一小时。 就是休息十分钟。 要休息啊？现在。 这样他们比较方便，不要他们太辛苦。 好啊。但是我们十一点半要上供，你在 十点半，那你就调时间短一点，五十分钟。 好。 现在要休息吗？还是现在开始打坐？ 他们要上厕所还是什么？不要勉强。 那要不我们就禅修，他们自己休息就，还是等他们一起？ 等他们，十分钟。 好。那休息十分钟就开始禅修，45分钟。 什么都不要急，这是你的课程。 来，可以给你的电话给我吗？你的电话。 我的电话 OK。在香港？ 嗯。 还是在捷克？ 我平常可以到六楼找你吗？ 我 早上。 可以，不过我的那个香港电话我不自己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